跟住落嚟呢隻歌咧，你哋練咗未啊？未練好唔緊要，我哋有歌詞送俾你。我最新最新嚟到今日，唱咗歌30年嘅今天，送俾你最新嘅作品《鷹》。識唱未啊？ 若人類在未來夢裡喝下泉水，體內醖釀的神奇沖洗不去，想化身飛蟻燕尾蝶，隨心挑選，我會帶著漂亮熒光帶飛出去。在途上遇著誰共我約定同居，黑暗裡熱愛未怕世間風雨淚，想似他敢送上性命，無悔愛誰，到了最後自亦然會笑著流淚。是否很可笑，責備人世愛未夠多，小小的飛蟲卻能憑愛發亮發光，飛得不遠吧，留候了一雙翅膀，如情人棲身荒野，卻又遇到了天光。若為愛生存才可盡情冒險，不顧代價，願為愛經歷繁囂大時代的千變萬化，寧願我刻薄勇其妥般閉著眼，全神愛你無下怕天會倒塌。若令你感動誰管用如何一口氣念掛，若遇到災難危險願留下最壯麗錯吧，常人假死難成功化成神話，笑的我如誰死都不枉最光輝的剎那。被空中小鳥抱著期盼當作晚星，輕得飄飄然卻留神到信號退息，漆黑消退後明日到天空放晴，我仍然可找到你，要為自愛靠感應。若為愛生存才可盡情冒險，不顧代價，願為愛經歷繁囂大時代的千變萬化，寧願我刻薄勇其妥般閉著眼，全神愛你無下怕天會倒塌。若令你感動誰管走凡人走的小径，不会飞，不会永远地陪你，照明爱你我便继续望我再合上眼睛。 多谢，送给你们有今年度最新的歌，叫做型。好哈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啊，講翻疫情先。其實疫情呢一兩年大家都辛苦曬啦，我哋無論做啲咩都好似隔咗好大棟嘢喺度，人同人之間會有多咗嘅隔開嘅空間啦，好多時都要隔住個口罩啦，食飯亦都要隔住塊膠片啦。咁啊，唔爭再聽埋我呢隻。隔著玻璃。